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五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传讯及公共事务部主管简学希。 去年上半年业绩，我哋都系亏损紧，平衡咗市民嘅负担能力，同埋系我哋营运上可持续性。 听众尹先生， 今年加完，可能出年又要再加，系人工冇加，可以点啫？只有无奈接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对智障人士，你认识有几多呢？ 对智障人士嚟讲，自己做决定唔系一样咁易嘅事啦。 照顾者又面对咩困难呢？ 而家我就最担心我个女做得唔好，惊影响到人哋啫。 身边嘅人又可以点样做呢？ 尽量俾多啲机会佢哋啦，要有少耐心啦，要信任佢哋啦。 乐说故事， 故事嘅主角就系一班智障嘅人同埋佢哋嘅屋企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21日，九巴呈祥道撞博后倾侧47人伤，司机涉危险驾驶被捕。 证监会指瑞信事件对香港金融市场影响很小。 汇丰三间分行周六起试行一周7天营业。 习近平称中方愿为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3年3月21日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記得在疫情的時候，其實在一些安老院都有不少的安老院都爆發到疫情，亦都是社署亦都是要求過在院舍那裡要改善通風。在上個月中就見到更新了安老院實務守則，就對院舍的通風要求，包括在院舍的寝室，即是睡房睡的地方，還有就是飯廳等等，就是處所，就是每小時換氣要6次。另外提到就話，譬如洗手間、浴室等等，就是每小時換氣10次，希望將啲氣排出去院舍之外。咁就話除咗係新規劃嘅院舍必須遵守啦，要有一啲適當嘅裝置機械、一啲嘅通風設備去保持呢一啲嘅室內外嘅空氣係交換啦，確保個空氣質素良好啦。亦都提到現有嘅院舍，若果做相關改善工程亦都需要係符合呢一個嘅要求嘅。咁社署喺回覆傳媒嗰陣咧，亦都提到話，為咗進一步咧係支援院舍建立更穩固嘅屏障，去落實咧改善通風建議嘅措施咧，係正籌劃資助計劃咧，俾一啲嘅院舍協助佢哋咧，係盡快做改善通風嘅工程。但係就話咧，詳情係容後公布嘅咁。對於院舍嚟講，呢一個嘅做法點睇？除了提到話啲新嘅規劃嘅院舍之外咧，啲舊嘅現有嘅院舍，如果做一啲相關嘅工程，都要符合呢個要求，難唔難咧？佢哋嘅諗法又係點咧？或者有冇呢個需要咧？咁18723111，你自己又點睇？會唔會你自己都有屋企人係住喺院舍，覺得通風方面係咪都需要改善咧？尤其是經過疫情之後，咁但係而家喺一個復常嘅路上，再有呢啲嘅要求，又有冇需要咧？咁18723111，電話旁邊有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早晨。 早晨，萧乐文。 陈志豪刚才提到这个的通风的要求，包括在饭厅啊、睡房等等，就是每小时换气6次等等，也提到新规划的院舍要遵守，旧那些都说是如果做相关的改善工程都要遵守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通风要求呢？或者跟之前院舍的通风要求比这个的要求是怎样 呢？安老院舍始终都是一个比较人质多人集中居住的一个处所啦，咁所以其实个通风就算是政府冇一啲特定嘅要求，作为院舍嘅经营者嚟讲咧，其实都会去改善呢一方面嘅一啲情况嘅。所有嘅安老院其实佢领取咗安老院嘅牌照，原则上嚟讲咧，就已经系达到政府对于院舍通风方面嘅要求噶啦。咁但係過去幾年嚟講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就政府同埋一啲專家亦都係提出咗，即係安老院舍方面咧，如果係可以改善呢個通風嘅情況嘅話咧，對於即係疫情或者係嗰個傳播咧，病毒嘅傳播咧，都會有幫助嘅。咁但係喺過去一段時間入邊咧，喺第4波嘅疫情咧， 安老院舍其实都根据政府方面嘅一啲要求啦，同埋去改善一啲通风嘅设备，即係譬如增加一啲空气嘅净化机咁样。但係做咗相关嘅改善之后啦，去到第五波嘅疫情啦，其实呢啲相关嘅措施呢亦都完全无补于事嘅。咁所以对于安老院舍即係究竟嗰个通风应该要即係达到乜嘢标准啦，其实都冇一个清晰嘅定义喺度。咁今次即係呢一个实务守则嘅修订，我哋相信其实有部分安老院舍即係是可能会受到嗰个佢建筑物嗰方面嘅限制啦。就屋宇方面的限制就未必可以即系达到呢个相关的要求嘅。 但我就想问，因为佢个写法是咁嘅，现有院舍若果是做相关改善工程咧，亦需符合要求。何谓相关改善工程咧？系咪即系话如果唔做一啲相关改善工程，其实就唔影响呢啲现有嘅院舍咧？你嘅理解系点啊？呢个？ 是咁样嘅，因为一般嚟讲咧，政府一啲新嘅即系措施推出嗰阵时咧，就嗰、那个新嘅要求咧，就譬如新开办嘅安老院舍就需要跟呢个要求啦。原有嘅安老院舍嚟讲咧，就其实佢已经领取咗个牌照噶啦，除非嗰间安老院舍需要即系做一啲装修嘅工程，就需要即系根据佢新嘅标准去执行啦。咁但系呢个其实都会系窒碍咗一啲教式的安老院舍，如果它本身屋宇方面已经是对通风的安排是有些限制的话，那就是这些院舍除非它不要去做这些改善工程，否则它做那个改善工程的话，它的通风其实是达不到个标准的。那对这些安老院舍来说呢，就是其实它叫佢一系唔好繼續經營，一系就即系搬離嗰個處所。咁呢個都係一個即系條例新嘅安排底下咧，會出現一個反嘅效果。 OK， 頭先你話所謂裝修去到一啲咩程度嘅裝修先可以，可能係牽涉到要跟呢個新嘅通風嘅要求啦。同埋頭先你講到有啲院舍可能做唔到，個原因最主要係啲咩咧？乜嘢嘅限制令到佢哋做唔到？係錢啦，定係真係個環境嘅限制啦？如果係做唔到，又係咪即係等於係唔可以再營業咧？係咪有聽過呢一樣嘢嘅咧？同政府傾嘅時候， 安老院舍其实好多都系原本嗰个建筑物咧系唔系做住宿嘅用途嘅，咁佢系透过更改用途咧就开办呢个安老院舍，咁变成喺佢本身嘅屋宇方面咧，有时会有一啲楼宇高度嘅限制嘅，即系你唔可以加装一啲机械嘅通风啦，否则你嗰个楼宇嘅高度咧就合唔符唔到嗰个消防方面嘅标准嘅。咁所以有啲安老院舍当佢即係要改善嗰个通风系统嗰阵时咧，其实佢都唔可以加装一啲即係通风嘅设备啦。咁呢个係部分嘅安老院舍有呢方面嗰个限制喺度嘅。而政府方面即係所提出嘅改善工程，一般就指即係安老院舍其实佢經營咗若干年之後咧，好似酒店咁樣，其實都需要做一啲即係重新嘅裝修，即係去改善嗰個環境嘅。咁如果你重新去做裝修，無論喺你係減少一啲床位又好啊，或者係即係譬如而家安老院新嘅條例可能都係即將生效啦。咁有啲安老院舍佢要改善個環境咧，佢就需要縮減嗰個宿位嘅。咁當你啲縮減嘅宿位其實都係屬於呢個改善工程嘅。咁換言之，你做咗呢啲咁嘅裝修工程，如果你符合唔到佢通風方面嘅要求嘅話咧，其實你個安老院都攞唔到個牌照嘅。 OK。剛才你提過一點，就是說第四波疫情的時候都有一些通風的要求，可以是改裝，即是令到換氣量多一點，另一個就是用一些空氣淨化機，就你都提到說就後來都仍然是有一些的，就是院舍有爆發疫情，見到有第五波等等，但是今次的要求就不同的，有時它沒有說給你用一些的空氣淨化機這一類的，就直情在一個換氣量那裡有個要求的。如果是這樣，是不是代表更加嚴格呢？用你之前那個標準說好像沒有效，咁又系咪讲得通咧？因为唔系净系空气净化设备啊嘛。 的而且確，因為今次嘅修訂嘅文件入邊咧，佢就冇有相關嘅一啲替代嘅方案去處理呢個通風嘅問題。咁所以呢個都係令到業界係感到比較困擾嘅一件事啦。因為你個標準方面其實究竟係點咧？都唔清晰嘅。 嗯，但你哋係希望有一個替代方案，就包括如果係通風量嗰度處理唔到，就用嗰啲空氣淨化機，都希望可以符合到要求，係咪咁咧？ 我最关键嘅就係嗰个通风嘅系统，喺过去几年疫情期间呢，其实大家都提及到即係嗰个通风嘅系统，即係如果改善嘅话呢，对于安老院舍个防疫呢係有一定嘅帮助嘅。但係事实上面呢，相关嘅一啲即係要求，点样去说服业界，即係究竟呢个改善对于现实上面嘅嗰个防疫有幾大嘅幫助呢？因為安老院舍事實上係一個即係提供住宿照顧服務嘅處所啊嘛，佢唔係一個醫療機構去處理一個傳染病病人嘅一個處所嚟嘅。咁嗰個通風嘅要求要達到啲乜嘢嘅標準呢？呢個其實都係冇一個即係好清晰嘅話俾業界知道呢一個要求背後嘅理念係乜嘢。咁所以喺執行起上嚟嘅話咧，其實係一路提出緊嘅嗰個通風嘅改善，究竟同嗰個安老院舍爆發嘅疫情有幾大嘅關係咧？呢、這個亦都大家都冇一個清晰嘅答案。 嗯，我想知政府會唔會再同業界傾啊，或者同咗業界傾未啊？就住呢件事。 政府就表示嚟緊都會再同業界方面有一啲諮詢啊、講解啊咁樣啦。咁但係因為今次嗰、那個修訂已經出咗台啦，咁變成喺跟住落去嗰個安排上面咧，其實就會比較被動少少嘅。因為你任何嘅改善工程，除咗要考慮技術方面嘅要求做唔做到之餘咧，亦都要考慮嗰、那個成本方面的问题嘛。 社署都回复查询咗，真话系筹备应该资助计划嘅，呢、這个会唔会安心啲咧？听到呢样嘢，或者个资助去到几多少业界先可以接受咧？又 其实个资助计划反而系其次咯，最关键其实安老院要改善一个通风嘅系统，系咪可以做得到呢、這个先至系关键啦。 担唔担心，比如日后一啲新嘅牌照申请嘅一啲新嘅院舍，要符合呢个要求，可能都会令到即系整体一啲增设嘅院舍嗰个情况会慢咗、难咗咁样。 一定会有一定影响嘅啦，因为你其实而家任何新嘅条例或者系修订嘅安排啦，对于即系安老院舍个经营者嚟讲咧，其实都系造成好大成本上边嘅一个即系提高噶嘛。咁呢个无人工亦都对于成个服务方面嘅成本亦都会提升噶嘛。 好啊，唔该晒陈志玉，同你倾到呢度。陈志玉咧就系安老服务协会主席啊，就系就住社署嘅一个叫安老院实务守则啦，就要求一啲院舍喺通风上面有多啲嘅要求啦，包括喺一啲睡房每小时嘅换气咧就去到6次，咁就话新嘅院舍要遵守啦，咁啊新筹划嘅院舍要遵守啦，咁啊现有院舍如果做一啲改善工程咧，亦都要符合相关呢啲要求嘅。请到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关于呢个换气量喺院舍入边，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袁柏良，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袁柏良，点睇今次社署喺院舍有呢啲换气量嘅要求啦？系咪有一个必要性咧？尤其是喺而家呢个叫做慢慢复常嘅状态。 其实我哋睇到咧喺呢个疫情嘅时候咧，那个换气量嘅次数咧系有帮助减低嗰个病毒嘅传播嘅风险啦。即系大家都睇到，我哋都喺啲食肆都见过咁嘅情况啦。咁但系我相信今次政府就系因为因应住咧。我估啦，呢个系喺第五波疫情嘅时候咧，死亡率系有啲报道话咧系超过50% 啦，就因为新冠，咁亦都有好多院舍都好大部分嘅员工啊，或者系病友咧，或者院友咧，都系中咗嘅。咁所以我相信呢个系回应翻一啲喺当时有啲业界或者人士出声咧，就话应该要做一啲嘢啦吓，咁去改善嘅情况。我谂系针对性咁做啦，今次系。 但去到呢一刻又唔同当时院舍爆发紧疫情嘅时候啊嘛，仲有冇需要系做呢一啲嘅通风嘅要求咧？系咪去到咁紧咧？有冇一个必要性咧？又 我相信就系话院舍 嘅情況咧，我諗當然政府有關部門去睇過啦，即係嗰個情況比較參差啦，咁亦都嗰個通風亦都係唔係咁理想啦。咁我哋睇到咧就係、即係我用一個比較啦，就係、食肆，咁佢哋都做到，咁我相信院舍咧都係喺技術方面咧可能係有啲問題，但係都唔係話未必一定唔可以完全解決咯嚇。 我就想问翻，即系就算系要做啦，系咪要去到呢一个要求？譬如睡房、饭厅嗰啲就每小时换气六次，厕所嗰啲咧每小时系换气十次，系咪要去到呢一个标准咧？同埋你点睇？有啲业界都质疑，话其实第四波嗰阵已经应要求系有改善通风啦，唔同嘅方法，包括系一啲空气净化机，亦都有话改善通风等等，但系仍然系爆发咗第五波，咁佢哋就质疑究竟有冇用嘅咧？喺改善呢个通风喺院舍方面咁，点睇而家呢个要求同佢哋啲讲法咧？ 第二个你仲系回应咗第二嗰个说法先啦，喺第四波做个改善，其实到底系真系改善到几多咧？我哋先开到个评语咯。咁其实佢真系当时做啲咩嘢咧？咁食肆其实就好清楚嘅，因为有人尝试啊，亦都有一个所谓嘅承办商去签字啊咁样。咁嗰个有个保证喺度。即系至于呢个说法话第四波做咗冇帮助，这个我就做唔到个评论啦。但系我哋系再睇到换气量咧，系有助减低嗰、病毒嘅传播风险啦。至于嗰个额度几多咧？就全世界冇一个特别一定嘅标准嘅，但系喺疫情之后咧，我哋见到世卫嘅指引咧，就真系去到六嘅。咁呢个咧就系有一个所谓防感染控制啦吓。咁至于系咪做咁高咧，我相信系政府有专家同埋人去睇过啦吓。咁六咧就相对系稳妥嘅，对于一个传播或者一个室内感染嘅控制咧系有帮助嘅。 從你一個工程嘅角度嚟睇，即係有啲舊嘅院舍係咪都的確係難啲做到即係呢個通風系統可以符合到個要求咧？我見有啲業界話，譬如樓底低，或者未必可以加裝到一啲嘅通風設備咁，佢哋好似面對緊一啲好實際嘅問題嘅，就算做到，係咪比較難解決咧？呢、這個都係。 要視乎每一個即係場所嗰個設計啦。咁當然啦，你話有啲。譬如持续通风啊，或者有啲出风位系冇咁理想啦、或者入风位冇咁理想咧，咁嗰个可能要加装一啲风口啊，摆喺啲位置，咁要实际睇到先。咁亦都唔，我唔会低估个难度咯。咁但系当然啦，呢个做法有另外一啲替代方案嘅，咁可能就唔详细罗列出嚟，可能就要同一个所谓有关部门去倾倾。到底有冇啲替代方案？譬如當時食肆我做六次換氣量咧，我哋有替代方案，譬如加空氣清新機。咁大家亦都有個問題，就空氣清新機可以阻病啊，或者俾人移走咗啊。其實而家坊間已經有一啲喺天花式裝嘅空氣清新機嘅嚇。咁呢啲咧就裝咗喺度咧，亦都唔會阻病嚇。咁另外咧，有啲熱交換氣嘅系統喺度咧，就唔會抽走啲冷氣嘅。抽走出去嘅話咧，亦都有一啲熱交換咧，將嗰啲冷凍咧就可以回收翻嘅。咁呢個係一個技術層面嘅問題。 Okay. 我諗相信咧就要同每一個場所或者佢相關嘅工程嗰個承辦商啊，或者顧問去睇睇個情況啦、 我見你都幾次同食肆當時喺疫情期間嗰個嘅通風要求比較啦，因為當時食肆咧就要求就係每小時換氣至少六次，或者裝一啲合規格嘅空氣淨化設備。理論上兩者係咪都可以互相替代咧？如果喺食肆得，係咪即係話喺院舍同樣都可以用空氣淨化設備就可以代替到即係通風量呢個要求咧？因為今次社署呢一個嘅守則咧，就冇話有一個嘅代替方案嘅。你自己從一個專業角度，你嘅睇法點咧？ 嗱，其實如果係從一個潔淨啊，或者係一個防感染控制咧，呢個係一個替代方案。就喺呢個美國嘅疾控中心嘅指引，亦都有提到嘅。當一啲場所係做唔到嘅時候咧，個替補方案咧，用啲高效能粒子過濾器咧安裝咗喺度咧，就可以所謂補償嗰個換氣量。但係我要強調一點咧，就係話呢個換氣量係唔可以即係100%代替一個先鋒嘅要求。咁嗰個係一個衞生嘅要求，就係話，譬如佢係我哋有人喺度嘅時候咧，去排走啲二氧化碳啊。或者俾一啲新鮮空氣，室內嘅用者啊，又或者排走室內嘅體味啊，啲咁嘅嘢咧，嗰啲或者啲污染物咧，那個先鋒量一定唔可以替代嘅。 但係就係要睇睇到底我哋可以補償幾多囉。咁呢個就要可能佢需要去同佢顧問承辦商去傾傾，或者呈交申請呢個牌照嘅時候呢，可能大家同呢個有關部門去商討一下。 OK， 好，唔該曬袁柏良，同你傾到呢度。袁柏良咧就係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咁講到有關於係上個月更新嘅呢個叫安老院實務守則，咁其中就話要求一啲院舍嘅通風咧，係包括好似係寝室啊、飯廳等等咧，就係話每小時換氣六次，浴室啊、廁所、洗手間啊等等呢啲就每小時換氣十次，係一啲新嘅規劃嘅院舍要遵守。舊嘅現有院舍如果要做相關嘅改善工程，亦都要符合要求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话，美中领导人暂时冇通电话嘅计划，但系佢话总统拜登非常希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佢又话，拜登希望保持美中之间嘅沟通渠道畅通，电话会谈将会喺适当嘅时候举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被问到，如果习近平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和拜登通电话，俄方会不会反对？他说俄罗斯尊重中国和其他伙伴国家之间的协作，习近平领导主权国家，所以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人进行交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早前获国会通过的法案，要求解密和新冠病毒源头相关的文件。拜登发表声明，表示他认同国会的目标需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追根究底，包括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关联。政府在不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将会尽可能解密并且分享这些信息。中方多次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又说极不可能由实验室泄漏的结论，是中国和世卫联合专家实地走访武汉相关实验室，并且和相关科研人员深入交流的基础上得出。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讨论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粮食安全和发展融资等的问题。两个人都说会紧密合作应对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包括俄乌爆发冲突之后加剧了能源价格急升和粮食供应等问题。岸田文雄又说，莫迪已经接受邀请，将会出席五月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他说希望在峰会上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加强和国际社会伙伴关系的角度出发，应对国际社会面对的挑战。另外，岸田文雄宣布促进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新计划，承诺向印太地区投放750亿美元，为区内国家提供援助。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一架苏35战机曾经起飞拦截接近俄罗斯边境的两架美军轰炸机。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方星期一在波罗的海上空发现两个向俄罗斯边境方向飞行的目标，经识别是美国空军的两架 B-52H 战略轰炸机。为了防止美方飞机侵犯俄罗斯边境，俄军一架苏35战机起飞拦截，美军轰炸机其后远离，并未侵犯俄方的领空，而俄方战机已经返回基地。 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31.41， 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367， 人民币 6.88， 英镑对美元 1.228， 欧元对美元 1.072， 澳元对美元 0.6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77.4 美元，卖出 1977.6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周末至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西天桥啦，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喺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喺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就喺教职员宿舍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喺万公屋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周日， 好声音。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我是英国的沈平。 Hello， 我是住在韩国的香港人黎慧欣。 你网友票呢现在可以继续使用，不过就会 韩国的旅游社呢也都表示了，就已经有六个人登记了。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知识宝库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国剧830输赢， 有请销售专家周月话俾我哋听乜嘢叫做插桩。 喺销售意义上，呢啲叫插桩，评委就系我哋嘅桩。估计呢场系持久战，所以我提醒在座所有人，由今日开始睇实你哋自己嘅客，贴身睇实。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2023年3月21日，九巴呈祥道撞驳后倾侧47人伤，司机涉危险驾驶被捕。 证监会指瑞信事件对香港金融市场影响很少。 汇丰三间分行周六起试行一周7天营业。 习近平称中方愿为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想讲下咧，寻日喺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咧，就有评基会嘅代表啦，咁讲到咧最新一啲嘅评基会相关嘅重点工作啦，包括喺嚟紧2023-2024年嘅一啲工作。提到咧文件提到就话会继续透过執法啦、预防同埋教育三大方向进行工作啦。另外一啲亦都要加强咧反歧视法例提供保障等等嘅工作嘅咁。嗱，当中嘅议员咧就关注到，其实喺评基会喺2021年嘅时候咧，向政府咧系交过关于歧视内地来港人士嘅法律研究报告，咁啊建议修订种族歧视条例，当中咧就系涵盖咧系咪一个叫族内或者同族歧视嘅问题嘅咁。嗱，最新进展嘅情况咧，寻日喺立法会啦，评基会嘅评基会主席朱敏健咧就提到话，处理内地人咧喺香港受歧视嘅问题咧，系计划以居民来源地作定义，即系来港内地来港嘅人士，咁就话不论佢系咪属于香港永久居民，亦都唔理佢系嚟香港嘅目的啦，都会受到保障嘅。嗱，成个情况我哋一间都会提及到呢一点嘅。整体嘅情况，我想问一下朱敏健先。电话旁边有评基会主席朱敏健，早晨。 早晨，小林文。 早晨，张敏健，我想了解过去10个月有冇话评基会睇到即系嗰啲投诉啊，或者求助数字有冇啲咩变动？最主要嘅即系投诉个案又嚟自啲咩类型嘅个案咧？ 系其实睇翻呢几年嘅趋势咧，投诉数字咧整体嚟讲系下降嘅。譬如我哋如果喺2019开始咧，当时都系四位数字啦，我记得系1400多宗咁样，咁啊跌到今年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少过1000宗嘅。过去嘅一年咧，系总共系有906宗。咁喺呢啲投诉之中咧，其实70%以上咧都系同雇佣嗰个关系有关嘅。咁如果我哋讲到话同反歧视条例咧，就会系占最多嘅咧，就系残疾歧视条例嘅。咁差唔多有500宗。咁其次咧就係性別歧視條例之下，咁性別歧視條例之下嘅投訴咧，其實亦都超過一半咧係屬於性騷擾方面嘅投訴嚟嘅。咁總數咧大概有300宗多啲。咁至於話種族歧視條例同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之下嘅投訴咧，分別咧都係佔60%和30%左右。咁佔整體投訴嘅數字咧係不足10%嘅。 点解会喺即系过去一段短时间投诉个案入边咧，大部分都系涉及到可能同残疾歧视有关系嘅咧？呢一个情况系咪同过往嘅情况都系相若咧？定系啱啱呢段时间嘅情况恶化咗咧？ 大致同过往嘅情况都系相若嘅。咁特别系点解好似一个数字特别高咧？就因为过去呢3年香港受到疫情嗰个困扰啦。咁因为残疾歧视入边嗰个残疾嘅定义咧，佢係包括埋各種疾病啊，譬如連埋啲流行病啊、傳染病啊，咁所以新冠病毒引起嘅病症咧，係納入咗呢條殘疾歧視條例入面嘅。咁同埋因為佢僱傭咧，其實同我哋香港打工仔嗰、那個譬如話有病啊，或者有意外而導致受傷啊，之後就會影響咗佢嗰個僱傭嗰個合約嘅問題啊，或者失去個職位啊，人工福利減低咗，咁變咗係好切身嘅問題。所以傳統上咧，都係殘疾歧視條例入面嘅投訴咧，係會係最多嘅。 講翻啲闊啲嘅情況啦。其實2016年嘅時候咧，評基會就交呢個嘅歧視條例檢討意見書，咁啊涉及到多個反歧視條例嘅建議咧。我想知道到呢一個階段係咪已經大部分已經落實曬？有啲乜嘢係未做或者嚟緊係會優先會做嘅咧？又 是已經做了的。過去我們2年見到，譬如說我們增強了性別歧視條例入面的關於母乳餵哺那個的保障啦。另外我們對於種族歧視條例啊，同埋性騷擾性別歧視條例入面的性騷擾等等那些保障的範圍呢，我們都是擴闊了的。但是呢當然我們2016年的時候所提供的個建議呢是相當廣泛的。來年呢，我們都希望說特別針對我們當時提過說對殘疾社群呢，我們是希望可以立法是向他們提供合理的便利啊，有一些合理的遷就的措施啊，是可以令到他們呢在職場上面是可以能夠得到更加好的 公平合理的就業機會咁樣。咁呢方面咧，我哋會繼續研究同埋向政府希望可以提出一啲比較更加具體嘅建議咁樣。 何謂合理便利或者遷就，令到佢哋喺職場嗰度更加即係好一啲？究竟而家個情況係完全冇呢一啲相關嘅保障，定係點？ 依家係有，不過我哋覺得咧，依家都係一個各個。大中小型企業的僱主呢，他會就住他自己那個資源的調配啊，咁可能那個程度上是有參差的，咁同埋呢亦都冇一個話一個法律上的責任呢是必須要提供呢啲合理便利或者遷就。咁具體嚟講即係話咩呢，就話喺個工作間入面，譬如話我要聘請啲傷殘人士嘅，咁或者啲用輪椅嘅人士，咁其實你個通道係咪必須要做一些合理的調整呢？咁或者如果是啲視障人士的話，咁其實是不是應該都要在辦公室的配置方面，譬如使用電腦啊，或者甚至乎公事用的一些手機啊、書寫工具啊，都要有可以適當地俾視障人士都可以用得到呢？咁等諸如此類。咁所以呢那個範圍同埋細節呢亦都是複雜的。咁所以呢個都要比較再詳細咁樣，希望可以向政府提供到一些具體的建議。 這個就是接下來一年的其中一個優先 其中一個我們希望工作的重點就是這方面。 另外昨天我見在立法會的委員會裡都提到，是不是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談一個立法建議，就是禁止即香港出生的居民和內地來香港的人士之間的族內歧視，那個的工作進度現在去到怎樣？其實 是這個方面呢，我們那個研究報告呢就已經在2021年的中期呢，我們都遞了上去給政府考慮的了。咁當時我們提供呢是一些方向性的建議，就其中一樣就是我們覺得呢族內歧視這件事呢應該是違法的。咁如果是這樣的話呢，本來在那個現行的種族歧視條例那裡呢加一個澄清性的條文，就說其實歧視者與被歧視者是未必一定要是不同種族，咁呢個可以我哋覺得最簡單可以幫助到件事啦。咁但係呢我哋亦都有其他嘅考慮，就話如果要具體咁樣講明話內地來港嘅，無論係新移民也好，或者居港已經成為永久居民嘅遊客啊、讀書啊都好呢，如果都受到保障嘅話，可能就會睇其實佢嘅歧視係基於居民嘅來源地或者居民嘅身份而作出嘅歧視呢。咁所以呢後來我哋同政府呢就傾呢，就覺得可能我哋向住居民來源地同埋居民身份落一個定義，就希望可以更加清晰地係可以規管到針對內地人喺香港被歧視呢個問題。但係當我哋寫到佢嘅細節嘅時候，呢個定義點樣包括個範圍呢，又覺得有啲複雜嘅。咁另外亦都有話呢啲歧視嘅行為所適用於嘅範圍，傳統上我哋喺歧視條例入面呢就係僱傭啊、教育啊、使用設施啊、出行啊、租貸房屋啊等等。咁但係有關內地人，我哋見到過去嗰個個案呢，有時佢有啲個案發生嘅環境呢係超過咗呢啲範圍嘅。咁所以喺如何制定嗰個受規管範圍方面呢，我哋亦都要再加比較詳細嘅斟酌。不過無論如何呢，依家嗰個雙方嘅考慮呢都已經到達最後嘅階段。咁當政府如果能夠提出具體上字眼嘅草案都制定咗呢，就其實都可以提供俾立法會嘅考慮㗎啦。 預計幾時可以處理到呢？同埋頭先你提到話過往可能係啲職場或者即租屋嗰一類情況會出現呢一啲嘅歧視啦。咁但係你話喺族內歧視可能係涉及到其他嘅場景嘅，咁而家喺其他嗰啲場景嗰度要做呢一個法例個難度係啲咩呢？點解唔可以囊括埋落去呢？ 係啦，因為如果話將嗰個定名嘅範圍係如果是超現有歧視的條例的範疇太多的話呢，咁反為就變咗可能會令到市民呢對於呢個問題呢就會仲過於敏感，嗰、那個處理嗰、那個情況呢就可能會即係唔夠公平啦，可能偏頗咗，咦覺得係咪突出咗呢個問題嘅尖鋭性呢？而其實我哋睇返 依家呢個問題目前嚟講，同以前比，譬如同我哋最開頭研究嘅2016年比，當時可能有啲訪客、內地訪客嚟香港買嘢啊，又會俾人不禮貌對待啊，俾人踢夾啊等等。咁但其實依家呢啲情況仲係咪普遍地存在咧？個情況可能已經有變㗎啦。咁所以咧，依家個難度在於就係嗰個範圍太廣闊或者太窄咧，都未必收到我哋預期嗰個效果。所以就比較多啲長時間要考慮。咁目前嚟講，我哋冇話具體有咩時間表嘅。 Okay. 不過咧，個草案咧，其實已經我哋同政內局同律政司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前線嘅同事都開過幾次會。咁所以我覺得都可能係可以好快就會制定到一啲草案都唔定。咁當然，其實我哋都係有一路都有同立法會關注呢啲議題嘅議員咧。是有接觸的，都得到他們那個寶貴的意見。咁所以我們希望是可以在這個立法年度之內啦。咁但是你說具體那個時間表呢，的確到目前來說我們都未有一個日期。 我見昨天在立法會是不是有議員都問到說，如果有一些人是因為口音而被歧視，那是不是都可能日後是算是叫族內歧視？即係或者因為個口音俾人笑啦，舉個例啦，唔係幾時？ 冇錯，因為口音啊或者語言本身咧，就唔係直接能夠帶到歧視出嚟嘅。因為譬如你話哦講普通話，但係講普通話嘅人唔係一定係內地人，或者佢可能係第二啲地方噶嘛。但係當然間接上嚟講，你講普通話或者你個口音就會令人哋聯想到你係來自某一個。某一個省份或者某一個地區，咁如果佢係因咁，因為你來自啲地區省份嘅原因而對你作出歧視咧，咁呢個我哋就希望制定到法例咧，係覺得呢個係一個違法嘅行為。咁所以口音本身唔係一個直接嘅歧視嘅特徵，但係佢會引申到居民身份同埋來源地嗰個問題。 另外我見文件就話平機會會繼續就住有關性傾向身份歧視嘅法律研究咧，係做一個嘅建議書。咁啊完成之後聽唔同嘅持份者意見。有關於性傾向歧視立法嗰個進度又點咧？ 係我哋一路都做緊一啲內部嘅法律研究工作嘅。咁我哋嗰個取向咧就話，因為目前嚟講性傾向同埋性別認同咧。就並不是現有嘅歧視法例入面嘅受保護特徵嚟嘅。咁而平機會作為一個法定機構咧，佢運用嘅權力係必須要源於現行法例嘅範圍之內所賦予俾佢權力。所以我哋喺呢個研究報告，我哋個立足點就係話，我哋睇下喺現有嘅反歧視條例嘅框框入面，我哋可以點樣擴大一啲保障，而令到性傾向同埋性別認同嘅有不同嘅社群咧，係都可以咧係受到保障。咁係由呢個立足點去出發，咁變咗咧，我哋都係睇下，主要就係喺教育啊、就業啊、出行啊、租貸房屋啊等等日常生活嘅範圍之內，係點樣可以進一步咧係可以作出呢個保障。 最後我問一句啫，因為我見有議員就話要求提交性小眾歧視報告，係咪有呢一樣嘢㗎？幾時交同埋？ 這個不是我們那個目前的工作範圍來的。我當然明白議員的關注，但是我們那個歸根究底的問題都是說，我們作為一個法定機構，如果我們是做這個報告的話，這個報告因為它本身牽涉到那個特徵是並非現行法例的受保護特徵，所以我們不可以在那個角度去看。 Okay. 但是我們會在現行反歧視條例，其實具體來說我們現在看那個線路呢，就會是看現行的性別歧視條例入面會不會可以增補一些條款，而是達到我們可以保障這個社群的目的呢？ Okay. 我們現在是從這個方向去看緊。 好，謝謝朱敏健，同你談到這裡。朱敏健是平機會主席，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道你究竟可以在哪裡看得到？ 電視看到， 電腦看到， 平板電腦看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嗱，關於喺立法會嘅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咧，就傾到財政預算案入邊有關於公務員事務嘅嘢。咁啊，其中政府就提到就話，政府過去咧兩個年度都落實咧公務員編制零增長，預計下個年度都可以能夠係維持零增長呢個目標。不過有議員就關心啦，喺凍結編制之下，會唔會喺質素上面都有啲影響咧？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周小松，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周小松，昨日嘅开会讨论入边，你自己最关注边样咧？ 啊，系啊，就公务员嘅编制咧，就话冻结啦，而且话可能会连续三年都冻结喺197,000人。咁其实我睇咧，就即系197,000人呢一个编制咧，当然定落嚟嘅，即系定落嚟呢个编制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咧，可能佢真系按照实际情况就咁啊定咗呢个编制。但系最奇怪一样嘢咧，我哋睇到咧，其实近啲咁多年咧，我睇到最近啲5年咧，实际上佢个编制同嗰个实际嘅原额之间咧，都系有个落差喺度嘅。尤其是近呢一两年咧，嗰个落差咧就更加大。我曾经睇翻去到2017年嘅时候咧，就2017年嘅时候个编制175,000几啦，但佢实际原额167,000几，佢中间咧就差咗7,000几人。其实佢嗰个空缺率咧就得4.3%嘅啫，去到2018年就得3.7%。其实就系个都有个空缺率喺度嘅，都有个落差喺度嘅。但系咧就嚟到呢一两年咧就好严重啦。我昨日在立法会那里引用一个数字，就看到公务员事务局公布出来的数字，就去到去年的9月30号为止的那个数字就得174,000人，那个空缺率是超过10%的，就是差了20,000多人的。但是当然了，局长最后他口头补充呢，就说到目前为止那个实际原额有大概差18,000人到，就算是18,000人咧，其实都有接近10% 嘅空缺率。呢、這个系突然间呢两三年咧个空缺率咧系加大到好大。但系空缺率加大意味住乜嘢嘢咧？实际上咧，近几年咧就即系嗰公共服务嘅数量啊，或者对公务员嗰个质素要求咧，服务质素要求咧就越来越高噶嘛。但系你嗰、那个嗰、那个实际原额咧就，即係相對嚟講，相對個編制嚟講咧，其實係越來越少嘅，因為個空缺率越來越大啊嘛。咁你少咗10%人做嘅時候咧，我哋要睇翻究竟係你係淨係可以維持到公務員系統嘅最基本運作，定係我哋要睇喂你有啲服務質素係咪喺度下降緊咧？ Okay. 或者你有冇維持到以往嗰服務質素咧？更何況我哋公眾係要求公務員嘅服務質素係一路提升啊嘛，咁我尋日都舉咗個例，喂，我哋運輸署換個車牌，可能都排耐咗，仲有其他咧，我哋嘅康樂設施咧，一啲泳池，佢想新開一個泳池嘅時候，喂，請唔夠生源喎，佢唔能夠盡量開放，我哋入境處去換護照係又排耐咗咧，其實呢啲咧就政府都要一齊去諗嘅。 但你自己理唔理解，即系喺即系空缺嗰个嘅率嗰度系增加咗嗰个原因啦，系或者你睇到个问题喺边度？点解会出现越嚟严重呢个问题？ 睇到嘅嗱，佢近一两年咧就其实咧佢之前有一个话退休潮啊嘛，就从我睇过近五年嘅退休嘅情况咧，其实都系差不多，只不过2017-2018年嘅时候比较高啲，就大概6,600-6,500到退休嘅每年。但系依家咧呢两年反而退休嘅人数咧，正式退休人数咧得6,000人到啊。但系事实上点解离职嘅咁多咧？旧年嘅离职咧，离职嘅情况咧就系超过10,000人，主要就有4,000人辞职。呢、这个辞职嘅情况咧，就我哋睇翻个辞职嘅情况啦。近呢五年，其实过去嗰五年咧，辞职咧大概辞职率咧就介乎0.5%-0.8%之间。即係人數咧，就係大概1,000人辭職，但係去到2021-2022年度咧，個辭職率咧突然間又飆升啦。上一個財政年度辭職嘅人數咧，去到4,000人。咁如果而且我哋睇到咧，2022-2023年度，即係上半年嗰、那個即係呢個年度上半年嘅情況咧，其實就睇得到個辭職嘅情況咧，都會繼續持續落去嘅。所以我覺得咧，就依家公務員咧，如果唔加大嗰個招聘嘅力度咧，就一定嗰個空缺率咧， 可能會進一步拉大。 嗯、 所以公務員嗰個面對嘅壓力咧會累大。 所謂加大招聘嘅力度係加個密度定係個速度咧？因為我見速度上其實局長尋日都有回應話要秉持公平啊、嗯、公開招聘啦，同埋都要見曬所有排曬次序嗰啲嘅後備人員，咁就即係可能成個過程都比較耐一啲，即係始終好多人都要有啲程序去做。 冇錯嘅，呢、這個我同意嘅，即係提要保持一個公平嘅招聘程序。 嗯、 但係咧，第一就你招聘嘅密度啦。依家好多部門係絕大多數部門咧都係一年招聘一次，以前可能得，以前人手冇咁緊張嘅時候得，但係依家我覺得就唔掂噶啦。所有部門我覺得應該都要實施全年招聘。第二個咧就是、招聘程序，正如啊局長所講咧，招聘程序佢要做齊嗰啲嘢啱嘅，我同意嘅，但係。你是不是可以加多啲人手，可以做密啲呢、啊、做等到我去等个面试唔使等成半年㗎嘛、 嗯 啊、即係呢个係完全可以去改善嘅。咁第三个呢，如果喺吸引人哋投口公务员嗰个数字，我哋都睇到㗎嘛，吸引投口嗰个数字呢係不断咁下降㗎嘛。咁、嗯、我哋係真係要整体考虑下公务员嘅薪酬福利呢个问题。 嗯，半分钟到啫，仲有啲咩除咗薪酬福利可以整体可以令到个吸引力增加咧？喺头先你话即系投考公务员个数字上面。 我谂就要员工嘅嗰、那个大家同公同雇主个沟通咧，要做得好啲啦。即系作为政府咧，系真系应该同员方咧去进，即系大家沟通得好啲，等到大家嘅士气有咗提升啦，咁样。 嗯，好啊，唔该晒周小松，同你倾到呢度。周小松咧就系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委员啊。讲到就系公务员过去两年都落实咗呢个嘅编制零增长，下个年度都系预计可以维持零增长呢个目标嘅咁。咁啊都提到话，2024年3月底咧，公务员编制有197,000个嘅职位。1872311。2023年3月21日，九巴呈祥道撞博后倾侧47人伤，司机涉危险驾驶被捕。 证监会指瑞信事件对香港金融市场影响很少。 汇丰3间分行周六起试行1周7天营业。 习近平称中方愿为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有160多年历史因为重大亏损而受到困扰嘅瑞信啦，咁啊最新嘅情况咧就系见到为咗防止佢嘅银行业危机咧系进一步蔓延啦，瑞士政府喺斡船之下咧就系安排咧瑞士最大银行咧瑞银咧就系同意以30亿嘅瑞郎咧系嘅全股票交易咧系收购。竞争对手瑞信，咁就系话每22.48股咧，瑞信可以换取到1股瑞银，咁啊折合咧每股收购价咧就系0.76瑞郎嘅，咁啊比起话瑞信上个星期五每股咧1.86瑞郎嘅收市价咧，嗰个折让就系60%咁，咁今次就系话咧个收购喺星期六。就係達成啦，咁就話希望可以解決近期美國中小型銀行倒閉之後咧引發嘅市場恐慌啦，咁亦都令到瑞信咧係陷入嗰個信心危機嘅。睇翻其實今次嚟講咧，瑞信咧自己本身咧嗰個財務咧都有一啲嘅問題啦，而今次呢一個嘅收購咧，大家亦都關注到一點就係、是、見到一個叫做。ATI 債券叫做額外一級資本債券，咁就係話瑞士金融市場嘅監管局咧就話將呢個瑞信嘅總值160億嘅瑞郎嘅額外一級資本債券咧完全減值，即係話意味住呢一啲債券嘅投資者咧，佢哋就會有一啲嘅損失啦。咁大家都關注到咧，點解作為債券，但係可能就係屬於一個叫做。最先吸收損失的一群咧，而係仲先過一啲嘅股東咧咁。整體今次呢一個嘅情況，對於香港嘅銀行嘅影響又係點樣呢？金管局同埋證監會亦都提到話，本港銀行業咧對於瑞信嘅風險承擔不大，整體而言咧係冇對香港市場咧構成重大嘅風險嘅咁。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成件事嗰個嘅龍去脈啦，同埋一啲嘅分析嘅咁。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學人李兆波。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李兆波，可唔可以都简单讲下？因为今次就系瑞银集团喺瑞士监管当局主导之下咧，系落实咗呢个30亿嘅瑞士法郎嘅收购瑞士嘅呢一个嘅信贷瑞士信贷嘅。 那個的爆發的原因呢好像都比較複雜，同埋都涉及很多不同的情況，包括就是瑞士信貸自己的一些問題，還有整個即是歐美銀行界的一個問題，也都涉及到市場的信心問題，可不可以簡單跟大家講一下原因是什麼？ 就呢個嘅瑞信咧，其實佢喺較早前啦，即係大約年零兩年前都錄一啲嘅投資咧，錄得一啲重大嘅損失，咁亦都有虧損啦。另外喺財務匯報嗰部咧，就佢嘅核數師黃冰豪就話有一啲重大嘅弱點、重大嘅缺陷嗰啲咁樣嘅。咁呢度淨係呢幾樣嘢睇到咧，就都睇到呢間銀行嗰個表現唔係好好啦。即係你做投資嘅話，你又錄得啲咁大嘅損失，咁啊引致一啲嘅虧損，財務匯報嗰度出咗啲問題。如果聽眾咧喺Google 嗰度就打呢一個嘅瑞信啊 Credit Suisse 啊，咁你就會打埋呢一個 fine， 即係罰款啊或者 penalty 咧，你就睇到其實佢都傷痕累累嘅，即係都做一啲事情咧，就係監管當局認為咧係唔妥當嘅，例如可能係逃税啦，例如可能涉及洗黑錢啊嗰啲咁。咁我自己睇本身呢個銀行佢個個嘅企業管治啊，佢個內部監控咧就真係好有問題嘅。好啦，咁就美國嗰邊我見到就嗰啲嘅銀行啊，呢、這個 Silicon Valley Bank 啊、Signature 呢啲帶嚟嗰個銀行嗰啲嘅信心嗰啲嘅危機啦。咁呢邊咧就瑞信嗰度嗰啲嘅客户亦都係睇到嗰邊啲銀行嗰啲中型銀行啊，都出現一啲嘅問題喎。咁依家瑞信嗰度咧，佢啱當我哋投資有損失啦，亦都出現一啲重大嘅虧損啊，財務部嗰啲缺陷嘅話，佢哋亦都引發啲危機，不斷咁樣提走一啲嘅款項咁，咁就引發咗呢個事件。即係本來美國嗰邊同呢邊歐洲嗰邊咧冇乜直接關係，但係銀行咧就係最罩忌咧，就係啲客户就係冇信心。咁你當你攞咁多嘅錢一定会有一啲嘅流动性一啲嘅问题嘅，咁就触发咗呢个嘅事件。 涉及到即系银行嘅即系入边嘅钱嘅流动性问题啦，有啲讲法都话系咪同加息系一个最源头嘅关系咧？美国加息嘅源头对影响成个环球嘅银行业咧，咁呢个系咪都系一个重要因素咧？ 呢、這個都係嘅，個原因咧就大家喺傳統嗰啲金融學嗰度咧，即係任何人都知啊，就算唔計數學都知，即係加息嗰陣時咧，令到嗰啲嘅債券咧嗰個價格就下跌嘅。咁銀行都持有不少呢啲嘅債券嘅，間間都有噶啦，啲政府啊、各國政府啊、地區我哋特區政府都有好多，即係美國嗰啲嘅國庫券嘅嚇。咁當然你有年期長有年期短咧嗰啲咁樣啦。咁如果你年期長嗰啲咧，就將嗰個加息即係嚟到啦，咁年期長同年期短嘅邊啲會跌得多啲咧？就年期長嗰啲咧，個價值會跌得多啲。咁你見到今次美國加息都加得即係又幅度又大啦，頻率亦都高啊，咁變咗咧呢啲嘅債券咧就減值啦。好啦，咁銀行如果面對住咁多啲客户攞錢嘅話，其實呢個 Silicon Valley Bank 都係呢一個問題啦。咁啊跟住啲債券就即係減值，咁佢唔夠錢嘅其實，因為銀行你知道佢自己個資本嗰個嘅要求唔係咁高啊，你突然間咁多人攞錢嘅話咧，咁佢就變賣一啲嘅資產咧，咁嚟到係應付啲客户去提款。咁但係話當你唔足夠嗰個流動資金嗰陣時咧，咁你變咗喺個債券市場裏面咧，就要減平減值咁樣賣咗佢啦。即係本來只係一個帳面嘅問題，但係到你而家唔夠錢嗰時咧，你就要真係賣咗佢，會有一個嘅損失。咁跟住就如果你睇到市場上面接收到個信息就話，咦，可能會你會唔會有啲資金流動性嘅問題啊？咁先至做就啱我頭頭講啦，即係啲人對你嗰個銀行嘅信心，同埋你個流動性嘅帶嚟，再有一啲信心嘅問題，咁就追個雪球咧就越滾越大啦。咁呢個瑞信即係本身真係啱提過嗰幾點咧，即係財務匯報啊、投資規則啲，更加令人帶嚟呢個信心嘅問題啦。 頭先提到就係話，可能有一啲即係啲客就即係拎翻啲存款啦，去維持翻可能有啲公司營運，咁銀行就要用即係相對低價咧賣咗啲債，咁就應付嗰啲嘅即係資金嘅問題啦。咁最後又可能有損失啦，咁亦都令到成個嘅流動性問題令到市場有一個嘅信心係會低咗。 咁亦都睇到話幾間嘅銀行咧，包括譬如美國直轄銀行啦，就倒閉啦。咁亦都睇到呢個 Signature Bank 啦，就係被監管機構咧係勒令關閉等等。第一共和銀行亦都有一個信心危機，而要多間銀行咧係注資支持嘅。呢一個情況係咪會繼續落去咧？即係大家關心到，如果係一個嘅對銀行嘅信心問題，係咪即係話嚟緊會再有呢個情況延續啦？其他銀行都會陸陸續續出現類似嘅情況，定係都會就算出現都係喺一啲小中小型銀行出現嘅？咁即係未必有一個比較大型嘅。即系太担心嘅情况出现咧，究竟系应该点咧？ 嗱，我自己暂时睇咧，由于嗰啲信息咧，应该都系唔会滚到去啲好大嘅银行嗰度嘅。咁但系我暂时睇唔到有啲咩问题。啲中小型嘅银行，即系如果有啲咁样嘅信心嘅问题、流动性嘅问题咧，一系就大银行提供一个信心嘅支持，即系你可能提供资金流动性，都系嗰两样嘢，个信心同资金流动性。又或者咧，就系政府去做呢一样嘢。咁依家咧，瑞信嗰边都系一啲咁样问题啦，即系一税人收购啦，咁随时政府出手啊，咁样。咁如果冇一啲嘅冇最驚咧就係話咧，喺呢啲信心流動性嘅問題，再加上一啲犯罪嘅行為咧，嗱咁就難搞啦。咁如果冇嘅話咧，我相信過咗一輪之後咧，即係過多一段時間，而但係冇咩再有一啲銀行，即係可能整多兩間，我覺得唔出奇嘅嚇。咁但係都係即係可能一段短時間一啲嘅一啲叫波瀾啦嚇。咁我相信就會定咗落嚟啦。但係如果咧就如果唔係發現咧，就係一個系統性嘅問題咧，跟住陸陸續續有好多嘢爆，而係跟住你又要救火，發覺好多啲中小型銀行出現問題，救火搞唔掂，即係注入一啲嘅資金咧，嗰度搞唔掂嘅話咧，咁就比較麻煩。即係我自己睇咧，成件事咧，無論美國嗰邊，因為係歐洲嗰邊咧，對銀行嘅監管咧真係鬆咗嘅，即係以往咧。銀行嗰個嘅壓力測試啊，係嗰啲嘅投資啊，嗰方面咧都係相當之嚴格。但係啲銀行嘅股東就會嘈啊，喂，你咁嚴嘅話，咁我攞唔到回報嚇，咁於是放寬咗啦嚇。咁即係金融海嘯之後，我曾經揸緊嘅。咁依家放寬咗之後，就出現一啲咁樣嘅問題咧。咁再加上啱啱頭先講嗰個瑞信嗰度有好多啲違規行為啊。咁而其實呢個瑞銀咧，大家嘅定罪亦都係你打瑞銀咧嚇UBS。再打呢個 fine 啊 penalty 即係罰款啊即係刑罰啦呢啲咁樣咧，又係一大攞嘅。咁令我睇到咧就係監管銀行嗰度出現問題咯。 大家都會關心係香港嘅情況啦。金管局同證監會都話即係整體嚟講咧，對香港嘅市場冇構成重大風險嘅咁，就話即係香港嘅銀行體系咧，就保持穩健啦，嗰個資本同埋流動性嗰個狀況充裕等等啦。咁係咪真係咁？你自己嘅信心大唔大咧？對於香港嚟講，嗰個影響係咪真係唔係好大咧？瑞信本身同香港嘅往來又係點啊？ 嗱，瑞信瑞銀咁咧，佢喺香港都有業務，個業務唔係細嘅，即係投資界咧，或者係銀行嗰啲咧，就同我哋我諗係啲財富管理嗰啲咁樣啦，即係我哋零散銀行嗰啲，我有啲唔係一啲嘅主流。咁香港金融銀行嚴咧，因為我哋喺1980年代海外信託銀行啊、港機國際銀行啊啲出事咧，咁我哋做嗰啲好大幅度嘅一啲嘅改變。咁所以我自己就有信心嘅，同埋咧就啲 BD 佢啱講過話呢一個嘅瑞信啊，好啊瑞銀好咧，佢如果有一啲係唔合法規，香港唔合法規嗰啲問題，又或者因為海外又唔合法規，我哋監管當局無論證監會啊，因為金管局嘅話咧，可能會令到佢有啲嘅業務咧係唔能夠做嘅，咁嚟到保障嗰啲客户嘅利益咯。而呢啲係試過㗎，譬如呢一個嘅瑞銀咧，佢亦都係。試過，因為喺香港嘅其中一間嘅中資嘅公司喺上市嗰陣時咧，就係一啲嘅資訊不盡不實實咧，咁嚟到俾呢一個嘅即係個監管當局咧，就能力話你喺一段嘅時間裏邊咧，某啲人啊或者呢個嘅IPO 呢個初次招股融資嗰度咧，就唔能夠接觸一啲業務嗰啲咁樣，咁所以咧就除非咧。佢全球嘅業務係倒閉啦，依家暫時睇又唔會。如果唔係嘅話，對香港個影響咧，應該係微乎其微。咁亦都歐美當局亦都知道咧，喺金融海嘯嗰度咧，美國政府就冇救到雷曼兄弟啦。當然佢裏面好多一啲談可以咁講嗰啲黑洞。咁但係你冇救到去嘅話咧，跟住好多 預波啦，咁原來佢有好多嘅投資產品，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都有一啲嘅損失，即係最著名嗰啲雷曼嘅迷你債券啦。所以今次係睇到咧，美國當局咧，無論嗰個嘅直谷銀行啊，呢、這個 First Republic 啊，特斯拉出兵，以至到依家歐洲呢個瑞信，我哋幾大都夠嚇、啊，即係佢當然評估過啦，裏邊有冇一啲、即係違規行為，暫時睇到咧都唔係，咁我諗個市場應該。可以能够安静落嚟嘅，系过多一段时间之后。 嗯、今次其中有关于瑞信呢一个嘅情况咧，个关注点就系话有160亿瑞士法郎嘅即系额外一级资本叫 AT1 嘅即系呢个债券咧，就话完全减记。咁有啲讲法就系话颠覆咗即系债主获赔嘅优先级别高过股东嘅市场认知咁，系咪真系咁啊？定系本身呢一只债券根本个特性系有啲唔同，唔系一般嘅债券咧？可唔可以解释下呢个咩嚟噶？ 嗱，呢个就唔系普通嗰啲债券嚟嘅，咁因为咧佢嗰个本身嗰个嘅性质咧就系话。喺一啲非常嘅時期嘅話咧，佢就係可以轉做呢一個嘅股本嘅，咁但係本身係債嚟嘅。咁本來咧一間銀行裏面咧，即係喺金融海嘯之後有啲改造咧，就係、是、當你倒閉嗰陣時咧，就其實應該嘅傳統，其實好多公司都係咁啊，應該咧就係嗰個嘅。股票咧就吸收嗰個嘅損失先嘅，咁就跟住先係債嘅。咁因為我睇到啱啱呢個嘅瑞信咧，佢賣咗俾呢一個嘅瑞銀咧，依家係大約30亿瑞士法郎，但係30亿未咁上下啦，都係即係投資股10亿咁樣。咁其實都大幅減值㗎。咁大幅減值嗰陣時咧，你嗰啲嘅股票都會大幅減值，你嗰啲債券都會大幅減值。咁但係今次比較怪嘅就係咧，就係呢一啲嘅一級嘅資本嘅債券咧，佢係先吸收呢一個減值嘅損失先咯，而唔係呢個股票咧。咁呢個嗰個次序係同我哋即係認知市場認知嗰度有啲唔同嘅。咁呢一個咧，亦都令到即係嗰個市場係有啲嘅震盪啦。咁就另一個震盪就係話啲股東啦，即係未同嗰啲股東傾呢一樣嘢。但我覺得喺個非常時期呢一種做法嘅話咧，可能都係無可厚非。如果嗱成為先例嘅話咧，咁就有啲唔同啦。但我暫時睇咧，即係冇一啲新嘅信息，我相信未必係成為一個先例咯。 呢、這個叫做額外一級資本債券啦，原來可以。即計入去嗰個銀行嘅資本嗰度去計嘅，如果係有啲即嚴重嘅事嗰陣咁樣啦，有冇話都會影響到譬如亞洲以至其他香港嘅銀行都有發行呢一啲叫一級資本債券啦？咁會唔會影響佢哋呢一方面嘅發展？定係其實呢一啲嘅債券都只係俾某一類型嘅人士去買嘅啫，所以所謂影響都唔會好大咧？ 正確係通常係一啲嘅專業啊，或者機構投資者嘅，你哋普通嗰啲零售嗰啲人應該就唔會接觸呢一啲嘅。咁但係我哋之前有啲認知都係話應該係股票嗰啲，即係啲股東接收個損失。咁但係你話如果譬如亞洲區嘅發生一啲嘅事情啦，咁會唔會有呢啲咁嘅做法啦？以往係冇呢啲做法，而家有呢種做法嘅話，會唔會成為一個先例咧？咁我諗就等翻市場穩定嗰陣時，再有一啲嘅釐清啦。但係咧。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喺一啲非常嘅時期嘅話咧，會有啲非常嘅手段出現嘅。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話投資者、個人投資者或者啲機構投資者咧，喺一啲咁非常嘅時期，當你政府出手嗰陣時嘅話咧，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嘅。即係譬如舉例，如果零售投資者以往我哋2008年去買債啦，咁即係如果唔係政府出手嘅話，嗰啲投資者應該一毫子都攞唔到嘅。咁最後尾咧，佢攞到都攞唔到翻100%、90%咁上下啦，攞唔到息。咁呢啲都係非常嘅事， okay. 應該攞唔到錢。所以我想做投资的话真的要了解各样的风险，即是你拎得出来投资的话就应该要预咗就有机会可能啲钱会系冇咗嘅。 OK， 头先都讲到话加息可能系一个源头啦，即系其中一个原因影响到即系讲银行嘅信心问题啦。咁美国联储局咧就今个礼拜就会议息啦。咁啊，会唔会都令到联储局加息嘅步伐会减慢咧？又半分钟到一条。 暫時睇咧，即係琴日喺市場出嚟嘅信息咧，就話咧兩樣嘢嚟嘅。你加息嗰度係對付嗰個通脹，呢度咧就係銀行嗰個體系出現一啲嘅問題。我覺得唔多唔少有啲影響嘅。咁但係暫時我睇到可能加0.25嚟個機會都仲係大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李兆波，同你傾到呢度。李兆波咧系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讲到就系上一集团宣布以30亿瑞士法郎咧收购瑞士信贷银行嘅。另外头先讲到有关于评基会同埋一啲院舍有关于换气要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贡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昨晚十点几，一架电单车沿住大网仔路往北潭涌方向行驶，在去到近斩竹湾的时候，怀疑失控倒地，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到威尔斯医院，其后证实不治。在俄罗斯展开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非正式会谈，就中俄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新华社报道，在讲到乌克兰问题的时候，习近平强调大多数国家都支持缓和紧张局势，而在历史上来看，冲突最后都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中方认为越是困难重重，越要为和平留低空间，越是矛盾尖锐，越不能够放弃对话努力。中方愿意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普京说，俄方赞赏中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一贯秉持公正、客观、平衡立场，主持公平正义。俄方认真研究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文件，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欢迎中方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日前预告自己会在当地星期二被捕，呼吁支持者抗议之后，纽约当局严阵以待，工人在曼哈顿法院大楼周围设置路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勤局正同纽约市警方协调安全计划。纽约市市长阿当斯表示，有信心当地准备好应对和特朗普可能被起诉有关的抗议活动，当局正是监察社交媒体上的评论，纽约市警方正是履行职责，确保市内没有不当行为。美国传媒早前报道，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正是考虑就特朗普涉嫌在2016年向成人电影女星丹尼尔斯支付掩口费的事件，向这个前总统提出指控。若果属实，76岁的特朗普将会成为首位被指控犯罪的前总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周末至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23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5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9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2.6，跌2.2；友邦保险77.7，升2.05；金蝶国际14元，升7.6；阿里巴巴79.4，升2毫；信宇光学科技87.4，升4.5；建设银行5.07，升2仙；百度集团144.1，升咗9毫；哔哩哔哩181.6，升12.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31.14，瑞士法郎0.929，加元1.368，人民币6.88，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港金报18,51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0.49美元，卖出1,98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仲系多车嘅，龙尾近住观塘法院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乜挤塞嘅，系跑马地北角线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而家只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都系收费广场稍为繁忙。九龙嘅路面方面咧，头先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咧，近住海辉路一带咧就好多车嘅，而家近住海辉路嗰段咧就仲系繁忙少少，不过就冇乜龙尾噶啦。至于新界咧，屯门公路咧同埋元朗公路嘅交通都回复畅顺噶啦。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去九龙方向咧就由和斜一路去到马场段咧都仲系慢车噶。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由沙田新城市广场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就都系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周日， 好声音。 在直播室呢就有我这个成日都提大家叫做运动增强体质的雷洪德，还有两位好拍档啦，徐家乐和余翠怡。 大家好。 热身运动呢，你体温的热身就很重要，无论做什么运动都好，先暖了个身先。 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项全能知识保护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2023年3月21日，九巴呈祥道撞博后倾侧47人伤，司机涉危险驾驶被捕。 证监会指瑞信事件对香港金融市场影响很少。 汇丰三间分行周六起试行一周七天营业。 习近平称中方愿为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時喺啲郊野嘅地方咧，見到嗰個風景靚啦，或者對住個海啦，都見到有唔同嘅康樂設施配套啦，可以享受環境之餘，亦都可以有啲康樂嘅用途。例如有啲嘅營地啦，或者有啲露營車啦，而家喺即係唔同嘅郊野地方都有時都會見到嘅。見到政府就係計劃咧，南大嶼山咧推動呢個優質旅社以及係營地發展。發展局局長咧林漢豪咧就喺網誌嗰度咧就話提到。是这个土木工程拓展署可持续大屿办事处正探讨在南大屿一些合适的地点设立优质旅社、主题营地等等的住宿设施。他也提到因应有一些有意经营者未必很熟悉申请的许可、牌照准则等等，就正主动协助是有意在大屿山营运小规模营地、露营车的人士和相关部门跟进，提供实例的参考。首先南大屿是不是一个适合的地方做这些叫优质旅社或者营地发展呢？当中其实又涉及一些什么的难度呢？如果要做经营这些的业务或者一些旅社，又适不适合呢？在这个地方187231讲下你的看法，无论你是游客也好，会不会你住在就是南大屿山附近的一些居民也好。187231电话旁边就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乐峰，早晨。 早晨， 陈乐峰。刚才讲到林康豪局长啦，讲到就系话喺南大屿都话希望可以推动即系一啲可持续休闲康乐同埋一啲相关嘅配套设施，咁就探讨系咪可以喺呢个地方咧 在一些適合的點，在一些嘅優質旅社、主題營地等等嘅咁。你自己見到其實南大嶼而家多唔多呢一類嘅即係營地啦，或者叫露營車唔同呢啲業務啦，嗰、那個嘅情況係咪都係一啲持牌經營嚟嘅？ 其實咧有部分咧就係、是、持牌嘅，咁但係都係一個比較少部分，咁有啲咧就即係當然啦，大家就質質薄啦，咁所以其實正規化咗佢咧，令到成個嘅規管啦，甚至乎經營者咧都能夠安心，尤其是去對參與者係一個更加大嘅保障嚟嘅添，咁所以我哋係支持規管規範化呢個咁嘅做法嘅。 嗯，但係嗰個地方本身南大嶼，你覺得適唔適合做呢一類主題營地啊，或優質旅社咧？個地方 其實那個地方好好嘅，如果大家有時間咧，真係我都鼓勵大家去大嶼南行下，因為咧事實上有一個好靚嘅海啦，有一啲好靚嘅即係鄉郊地方啦，亦都好寧靜嘅，好適合一家大細去休閒去娛樂嘅。呢、這個我認為係一個未來值得推廣嘅一種生態旅遊嘅一種新嘅旅遊方式嚟嘅。咁所以其實如果政府能夠做多啲配套嘅話咧，方便佢哋，我相信係能夠為我哋嘅旅遊咧提供一啲新嘅景點嘅。 嗯，其實當地嘅市民嚟講啊，當地居民嚟講，其實又同唔同意發展呢一樣嘢咧？ 其實佢哋都同意嘅，因為本身咧嗱，而家入大嶼山係一定受到限制嘅，你普通揸車入唔到去，一定要攞一個禁區紙。咁、所以人數上咧，其實係有一個即係上限啦。對於佢哋嚟講咧，只要唔係太過多人嘅話咧，喺受規管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合適嘅旅遊項目嚟嘅。 嗯，頭先都提到話，其實而家現有已經有一啲可能營地啊，或者做緊啲露營車，但你就話可能都有啲係屬於叫無牌經營啦。咁點解會係有意做，但係又變咗一個無牌經營咧？係咪要做一個正規嘅經營係有啲咩難度咧？而家政府就話探討係咪可以喺呢個地方有一啲咁嘅設施，亦都話會主動協助一啲有意經營嘅人士啦。點睇政府嘅做法咧？ 其實好多咧，佢係想做嘅，有啲土地咁，只不過咧，而家喺現行咧，係佢要經好多部門啦，包括地政署啦、消防啦、民政啦，唔同部門佢走過好多場，咁走咗唔同嘅部門之後咧，亦都有陣時有拖咗好耐，因為始終咧喺呢度咧冇一個叫做一體化嘅部門咧去統籌處理嘅，咁所以好多日申請人咧，其實佢都唔知應該點樣去做。因而咧卻步嘅，咁其實我哋覺得如果能夠規範化佢有一個一站式嘅服務咧，幫佢哋去處理咧，呢個行業咧係可以發展起嚟嘅。 即係主要係一站式，有冇或者其他？其實根本係咪有一啲渠道係唔容許佢哋，就算係做旅社啊，或者做營地都好，都可能係有啲限制咧。 其實有個別已經係經營緊嘅，咁所以咧，其實我睇落去咧，法規係可以嘅，只不過咧係相對比較艱難，因為唔同嘅部門佢嘅要求都唔同，咁所以咧有啲地方嗰個限制上咧，佢哋就解釋唔清楚，導致申請者咧佢就會覺得比較困難咯。 嗯，你覺得佢而家話即係呢一個嘅辦事處咧，係會主動協助啲有意經營者啊嘛？其實可以點樣主動去接觸呢班人呢？ 我谂好简单，就系你要话俾佢听，佢仲争啲乜嘢？如果佢要做嘅话，佢仲争啲乜嘢？嗱，过往我哋咧牵涉一个好大嘅问题咧，就系佢做啲乜嘢，跟住佢就话你唔得，但系就冇话俾佢听佢争乜嘢。咁你叫申请者，其实佢好难掌握究竟佢仲要提供啲乜嘢资料啊嘛。 嗯， 系啊。 你觉得而家通常譬如头先话有啲情况系唔得咁嗰、那個嘅申請者或者有意做嘅人亦都唔知點解咧，有冇都同即政府方面了解過，可能通常要經營呢一啲營地或者旅社嗰、那個嘅問題或者限制喺邊度咧，爭啲乜嘢咧咁，通常有冇一啲原因喺度嘅都？ 政府部門通常就答咧，就話唔同嘅案件咧有唔同嘅情況，咁所以咧有一個一站式咧就能夠幫佢哋去協調處理呢個咁嘅個案，我覺得係合適嘅，因為咧的而且確有一啲部門咧就係、是、可能係地政嘅，有一啲可能就係消防嘅，有一啲可能係民政嘅，咁唔同嘅部門咧都有少少問題存在，咁好難話一站式去講話。哦，你總之全面搞掂曬啦，就唔同，因為個地段咧係有少少差異嘅，其實係有啲差異。 Okay. 我見有啲議員都去過南大嶼，譬如上長沙海灘嘅營地，咁就話舉個例啦，佢就譬如露營車發牌嘅準則咧，就話好繁複嘅，亦都好難以符合嘅。提到啲咩咧？例如就係話喺個入口要擴大去到4.5米，咁就等到咧可以一啲消防車可以通過啦，或者起一啲大型嘅儲水池啦。要即係就算要經營呢一啲旅社或者營地或者露營車，要滿足唔同嘅，譬如話消防安全啊等等呢啲條件，係咪都有啲實際困難咧？而唔係淨係話部門即係一站式可以做到咧，有冇覺得其實都可以撤銷某一啲嘅條件咧？ 我想这个呢的而且确政府呢应该是重新审视的，因为过往呢你问我没有一个所谓露营车的一个即是政策的。咁所以呢好多呢就用返佢部门各自嘅过往嘅一啲审批嘅惯例嘅方式去处理。咁呢个係未去到与时并进啦，我觉得。当然政府应该全面审视一下，即係如果我哋係推动呢个产业嘅，咁而家有边啲法例係即係已经落伍㗎啦，咁应该係一次过去更正呢，咁可能就会对佢哋嚟讲更加大嘅协助囉。 但见到其实喺南大屿呢一度啦，或者其实成个大屿山啦，在个交通配套嗰度系咪可以承载到呢？或者头先你提到话，其实入去都要禁区嘅。咁但系整体如果真系要发展南大屿呢一啲康乐用途，或者多咗呢一啲嘅营地或者露营车呢一类要做嘅时候，其实喺个交通配套嗰度要点样再改善或者做好啲呢？ 其实呢我哋一路呢都希望即系政府呢能够做好啲个南北贯通嘅大屿山南北贯通嘅公路嘅搭建嘅。因为呢咁样呢你先能够疏导到嘅。而家你大家其实睇到嘅好多时喺大澳礼拜六礼拜日呢入好多人入咗去出唔返嚟嘅。要排四个钟五个钟先至等到巴士。咁主要就因为嗰条路系入唔到双层巴士。咁呢啲情况呢你一定要基建上去配套到先至能够发展落去嘅。 南北嘅贯通呢个就主要 係。係啦冇错。 OK。另外讲返呢一个营地嗰度呢，其实睇返2017年发表一个叫可持续大屿蓝图入面已经系提到话政府正探讨南大屿系促进设立一个主题营地。不过就到早几日呢先至话即係话会即係政府方面啦就话交代话会协助主动协助一啲有意经营一啲小规模营地啊、露营车嘅人士同相关部门跟进啦。你觉得嗰、那个进度方面或者其实下一步如果要再做，其实咪应该要加快啲呢？或者做到呢个主题营地优质旅社，你希望系达到一个乜嘢嘅效果呢？ 我谂我哋而家期望即系南大屿发展旅游咧，都唔系一种高密度嘅发展嚟嘅，都系一种休闲式啦、低密度嘅发展嚟嘅。咁其实我哋好希望咧，佢能够即系吸引到一啲高质素嘅旅客嚟到去支持成个旅游发展啦，亦都用翻我哋大自然嘅优势啦。因为头先我讲，其实南大屿本身很好嘅大自然环境嘅。咁所以如果能够用得好嘅话咧，其实系一个高质素嘅旅游项目嚟嘅。 好啊，唔该晒陈乐峰，同你倾到呢度。陈乐峰咧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讲到就系南大屿系咪可以做多啲主题营地？其实2017年发表嘅可持续大屿蓝图入边已经系提到话，政府系探讨咧南大屿促进咧系设立一个主题营地。咁亦都提到系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啦，喺网址嗰度咧就系话探讨喺南大屿啦啲合适嘅地点咧设立优质旅社、主题营地等等嘅住宿设施。咁啊做法会系做啲咩咧？就系话会系会主动咧协助一啲咧有关嘅经营者同埋相关嘅政府部门咧系跟进啊，就话可能有部分嘅一啲大屿山营运一啲小规模营地或者露营车经营者咧，都未必好熟悉咧点样申请嗰啲申请许可系点啊，嗰个嘅牌照嘅准则啊等等。头先同阿陈乐峰倾咧，就话可能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涉及到唔同部门有好多程序，究竟要揾边个部门都可能未必知，会唔会有一啲嘅一站式嘅服务可以处理咧？咁佢提到呢一点嘅咁。又请你一位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关于最新呢个情况，有营地经营者邓先生，早晨。早晨，邓先生。 早晨，主持人。早晨，主持人。 早晨，早晨。头先提到咧，就政府嘅讲法就系话，土木工程拓展署可持续大屿办事处就话即系探讨啦，咪就住呢一啲设施系有啲点系做一啲优质旅社等等嘅。其实你自己系咪当区已经有经营营地噶啦？已经系。 系啊，我哋其实喺2014年嗰个时间已经开始经营噶啦，呢一类型嘅业务。 而家南大屿其实多唔多呢一啲做紧嘅营地啦，或者叫露营车咁样嘅？ 以我哋所知咧，我大约系有6至7家呢一类型嘅营地咯。 系咪都吸引力大嘅？即系都受欢迎，都多客嘅，即系。 系啊，都几受欢迎嘅。咁我据我所知咧，就系、是、就。以呢六七家嚟講咧，其實佢哋都有各有特色嘅啦，已經即係有啲係睇清啊為主啦，有啲係游水為主啊咁樣，各有特色。 因為所謂南大嶼都好大噶嘛，有冇話通常分布喺邊度嘅呢啲營地同埋露營車？ 係啊，南大嶼咧，其實個海岸線就好長嘅，咁主要就係、是大嶼山南部啦，咁明顯即係好清楚就係、是有大約有3-4个泳灘，所以個環境係特別靚。 通常喺泳滩嗰度嘅，即系沿岸嘅系咪噶？ 系沿岸嘅，吓沿岸嘅近住泳滩嗰啲平地啊。 咁有冇话其实系咪都要一啲牌照咧？而家以你所知，系咪全部都系有牌照嘅咧？如果要有牌照，系要向咩部门要做啲咩手续咁样咧？ 以我所知咧，就喺大约2017年至2018年度啦，政府咧就民政署嗰个牌照部咧就发咗一个叫做露营车嘅发牌指引嘅，咁呢个指引咧就相当之严格嘅，佢嗰个要求相当之门槛非常之高，所以我哋喺业界咧就见到呢、这个咁嘅要求咧，基本上都已经系睇到系冇办法申请到落去。 我想先了解先，究竟有几高咧？有啲乜嘢嘅要求要做，而你哋觉得好难做，冇办法申请落去嘅意思系咪即系话而家都系未必系一个合乎牌照嘅情况下经营咧？ 系啦，冇错，好似系咁讲啦。嗰、那个难度咧，第一首先咧，我哋南大屿咧，基本上就系规划咗一啲土地咧，规划咗就系一啲叫做沿岸保护地。咁沿岸保护地，如果你做任何嘢咧，基本上你都要做一个土地改变用途，首先要申请呢一个啦。咁但系众所周知咧，要改变土地用途，尤其是喺啲保护区地带咧，当然系唔容易一件事啦，已经。咁就算你通过咗呢一个土地改变用途都好啦，咁接住嚟咧就要满足到发牌嗰个条件啦。发牌嘅条件基本上咧，主要难满足到就系一个消防嘅设备啦。咁喺个发牌指引里边咧，佢都讲到明话系需要做一啲紧急通道啊，去到你嗰个营地嗰个30米范围之内。咁呢个已经系我哋都觉得系冇办法达得到。 即系你意思譬如紧急通道系要好阔好长，咁所以冇办法达到，定系个难度系咩咧？整一条消防通道嚟讲， 第一呢消防通道咧就会系4.5阔啦，要行走呢个10吨以上嘅消防车啦，咁呢同埋要经过好多其他土地啊，或者政府土地啊咁样，就算你肯俾钱去整，都通过唔到呢啲即系呢啲土地咯。 你哋希望系点咧？即系净系撤销呢啲要求，但系会唔会撤销呢啲要求，有可能对于即系用家或者你哋嘅保障就少咗咧？ 其实我哋又觉得咧就即系营地嚟讲就系未必系需要啲咁即系咁高要求嘅门槛嘅消防设备咯，因为始终佢都系一架车有距离咁摆喺一个营地嗰度啫嘛，系嘛，所以我哋觉得系应该喺现时嗰、那个科技嚟讲，应该有其他消防产品可以代替。 呢一方面嘅意见，你哋有冇反映过噶？同埋，我想知，因为而家政府都话即系主动协助一啲有意喺大屿山系营运啲小规模营地同埋露营车嘅人士啊嘛。有冇接触过你哋咧？有 系啊，有啊。呢、这个CDD 嗰度咧就好好，就都系派咗专人嚟接触我哋嘅。 几时啊？呢、这个系几时嘅事？ 呢、这个大约系应该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到开始咯。 有咩傾咗？同埋头先你嗰啲难题有冇反映到咧？ 我哋当然系反映咗俾佢听嘅，咁佢都接收晒我哋嘅意见嘅，咁佢哋就话佢会同相关部门嗰度去傾嘅。咁就但系到现在咧，有啲回复翻嚟咧，就系、是、因为嗰、那个发牌指引嗰个发牌指引咧，唔系佢哋去发出嘅，所以就系由呢一个民政署个牌照部去发出呢个指引，咁就即系但系民政署呢边咧就牌照部就似乎个反应唔系太积极。 你自己有冇信心可以即系可以喺一个有牌照或者符合到所有规格之下系可以营运？同埋对于今次佢话主动协助你哋嘅信心系点？ 我哋当然系比以前未有牌嗰阵时，似乎又好似有例管，又好似冇例管呢啲咁嘅情况得，即系经营咧，但系觉得唔系一件好事啦。如果政府能够帮助我哋攞到个牌，我哋整个业界咧，我哋嘅会好非常之欢迎。 政府有冇其實詳細講話，即係同啲經營者傾啦，或者同你哋見面嗰陣咧，有冇解釋所謂即係優質旅社主題營地係希望點樣呢？即係有冇話除咗話個別你哋做之外，都希望有即係一個嘅集合嘅效應啦，或者點樣咧？係 呢一方面咧就冇，我哋就唔係太理解就政府所指嘅優質旅社會唔會做一啲建築物啊或者剩啊？咁咧我哋業界嚟講，我哋就都唔係話好贊成喺我哋即係沿岸嘅地方再加一啲大型嘅建築。 即係再有其他競爭者就唔想再，即係唔想有其他嘅大型嘅建設，定係其他嘅競爭者，定係咩意思嚟 嘅？唔係有其他嘅大型建設嚇，咁我哋就希望就做到一個效果、就是，就係成個沿岸保護地咧，就有一啲好獨特嘅一啲營地咯，就規模可能係唔係好大嘅啫咁樣。我哋嗰個諗法就係 即係盡量對個自然環境嘅影響細啲咁樣。 冇錯冇錯，這個係我哋係好主要亦都配合到南保育嗰個概念咯。 嗯，其實2017年嗰個可持續大漁藍圖已經話探討喺南大漁促進設立主題營地噶嘛，咁點睇成個進度咧？去到最近，你話即係呢兩個月先至同你哋傾啦，咁。 這個就唔係太清楚係點樣啦。即係政府點解喺呢個時間先至會突然間出嚟？咁以我哋就係正式知道佢嚟幫手咧，就係大約係兩個月前到。 OK， 好啊，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啊，鄧生。咁啊，鄧生咧就係營地經營者咧，就講到政府咧都話係會主動協助咧啲有意喺南大嶼嘅經營人士咧，同相關嘅政府部門咧係傾多啲咧，希望可以幫到佢哋啦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咁啊，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在博鳌观察执行总经理陈海的著作《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中，讲到九二派企业家所具备的特质，他们既有在体制内锻炼出的大局观，又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重新出发的勇气。而书的副标题《新士大夫》又有什么含义和启发呢？ 传统上士大夫阶层所指的是官场有职位的人，亦都指一些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书入面提到的新士大夫指的是曾经在体制内工作的知识分子或者官僚，在脱离体制之后，处于改革开放的经济环境之下，又成长为有相当成就的人物。历史上中国的人才配置是单轨制的，通过科举等形式吸纳人才，并且进入政府工作。而随着新士大夫的诞生，人才配置出现了双轨，有更多具备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的人才进入工商界，促成社会更加迅速的经济发展。 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出，企业家在政府和工商界之间的配置情况是观察一个经济体系最重要的视角。这一本书不但向读者展示了艰苦但有温情一面的商业励志故事，亦通过这些故事向读者传达出九二派企业家特有的韧性和使命感。新士大夫和九二派的诞生标志了中国企业史黄金时代的诞生，代表着中国经济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进程，亦都为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铺垫了坚实的道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作者陈海，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本地寄养家庭面对重重挑战，数量持续下降，导致有需要的儿童未能获得妥善照顾。社会应该怎样改善寄养服务，令这些儿童可以在更理想的环境成长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记住安乐窝，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1。 我是2023政坛新秀 Rachel。加入了政坛这个大家庭3个月，最大的得着是藉着和嘉宾的交流，对社会时事大众关心的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亦都训练到自己的表达能力。另外透过搜集整合分析各项资料时，更加可以培养到批判性思维。 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FM 九二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